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，好听的听，爱听的听，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。每一座城市都记录着大家的成长经历，对创作人来说，他们对地方的情愫也会融入到歌曲当中。那下面这首歌曲就是和北京相关，他说特别喜欢走在长安街上的感觉，总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有一天他走在长安街上，站在街口，他突然感觉像是在西安，于是随口便哼出了这首《我思念的城市》。 我思念的城市已是黄昏，为何我总对你一往情深，曾经给我快乐也给我创伤，曾经给我希望也给我绝望。我在遥远的城市，陌生的人群，感觉着你遥远的忧伤，我的

城，光阴荒凉的城，每次我回到这里，你都那么的恬静，赞美夏天女孩摇曳的裙摆，撩动了昨天荡着的秋千，摇啊摇，摇。在这里一个人唱这首歌，人们只是微笑和微笑，我在这里一个人唱这首歌，你不会知道，哦，知道，我在这里唱这首歌，人们只是微笑，微笑，我在这里一个人唱这首歌，你不会知道，哦，知道。 是曹芳在17岁时写的《南部小城》，记录家乡西双版纳生活的点点滴滴。作为小镇青年，曹芳也曾经是逃离北京的一位。发行《浅彩虹》的时候，他特别想去流浪，于是圆梦去了北极圈看极光。身处他乡，在某一刻，他特别想回到家乡西双版纳。而在家乡住了几年之后，又特别想念北京的生活，在经历了离开回来，他现在已经淡化了异乡与家乡的概念，真正是做到了四海为家。而下面这首歌早已成为一座城的名片，我们就来听赵雷这首《成都》。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知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走多久，你攥着我的手，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。分别总是在九月，回忆是思念的愁，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头，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，我从未忘记你。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，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哦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。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

种过的花，重新的出发，放弃理想吧，别再看尘封的起点，你正在要搬家，捉得起人应该接受，都有日倒下，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，永远也不差，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，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，好景不会每日常在，天梯不可只往上，着那位他裱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，明日同步拆下， 要有我的家， 小餐袋沙发雪柜及两份红茶，温馨的光景不过借出都期那回吗，等不到下一代是吗， 是谢安琪的代表作《喜帖街》，一条商业街写出香港人的老城情怀，这首歌曲以爱情为背景，唱出了这条街的如烟往事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这也影响到了中国人非常浓厚的乡土观念，不论长大之后走到哪里，割舍不掉的永远是对故乡的思念。那下面这首歌曲便是李健写给故乡哈尔滨的《松花江》。 这是我的家乡，美丽的松花江水，我童年的海洋，哺育我们成长，替我们受伤。松花江水静静地流淌，什么时候再让它欢乐的歌唱，什么时候不辜负母亲的善良，我怎么能遗忘你年轻的模样，松花江水不见当年的红妆，不知你向何翻

乐队的复团让这样一首《南方》再次回响在耳畔。彭坦说，北京下大雨的时候那种湿漉漉的感觉会让他想起家乡武汉，于是以《南方》为名描写了在外的青年的一种思乡之情。2016年，许钧的专辑是出自杭州的一处地名，叫做万松岭。18岁时从安徽蚌埠来到杭州，在那里做音乐。那段时间他组建了好几支乐队，追梦非常有成就感，当然也接受着各种磨砺。这首歌曲就细腻描写了追梦人的一种内心独白。我们来听许钧的这首《自己》。最后也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好听的听，爱听的听。下个小时我们再会。 第一，要保持希望，在每天清晨太阳升起，不用太在意这一首的遗憾，用一片面包解决你的不安，别担心没人经过你的未来，没人驻足你的现在。第二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，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。你曾慌乱过，你的年华释然，你们的一天都一样。面对是同一个，同一个太阳。第三，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，写生命中所剩不多的情感。这世界不会再为你改变，只怕旧人气消耗殆尽，或者用力的喘息。Sing a song。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。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如果有时间，你会来看一看我吧，看大雪如何衰老的，我的眼睛如何融化。如果你看见我的话，请转过身去再惊讶。春风如海吧。

街头巷尾，那家店有排队，唇印香水。哦，生活慢慢平淡琐碎，一度以为不再需要人陪。你的笑声让我有安慰，逐渐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。 是本周的黑马歌，这是毛不易所演唱的《爱情神话》，空降亚军。在上周的推荐新歌当中，有很多歌手不寻常的作品，比如说刚才这首毛不易的《爱情神话》，也是他第一次尝试轻电子轻摇滚的曲风，还有徐佳莹非常另类的《以上皆非》，当然还有下面这首空降第三名易烊千玺这首非常酷非常特别的《四字歌》。 孤独小在村街算墙，一生随地三两，无意关注灯台穿长，思念把在自我扩容，准时下课付费上钟，只领入耳头脑空空，摆好姿态名利梦中。

我，怕全都是失落，还不经意的收场。情人绕山花，偷偷的对我说着话，我着急的愿望被放逐了流浪，长大后的想象和小时候不一样。 去年中国好声音前六强的付辛瑶这首全新个人单曲《假如生活说着谎》，本周前进六个位次，成为单周升幅最大的火箭歌，排在第十五位。而在本期榜单当中，很多之前位列前茅的歌曲都有下滑到榜单的后半程，比方说马条的《克拉玛依》，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，黄小琥曾经为了什么快乐，谭维维的《城》，还有王菲的《如愿》。作为曾经的冠军曲，本周虽然下滑到了第27名，但是榜龄也增长到了9个星期，继续领跑恒星歌。我们期待明天接榜专题时段还可以继续听到这首歌，它的榜龄就可以达到2位数，上榜10周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王菲这首《如愿》。这里是耿化为您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稍后在下个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本期榜单，将会分享榜上歌和推荐新歌，我们待会儿见。 你是遥遥的路，深夜斗笠的灯，我是孩童啊，走在你的眼眸。你是明月清风，我是你昼伏的梦，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。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，愿你所愿的笑颜，你的手我蹒跚在牵，请带我去明天。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，我要化成你的愿，愿不完啊，愿永忘啊，这盛世每一天。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请带我去明天。

石滩，望黑望不穿，世间多少事过尽千帆，静坐一盏，回首未留梦寒。青山一片远雾，千难寄归处，山泉水洗去来世的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明天全新一期榜单即将揭晓，除了榜上40首歌曲展开争夺之外，10首推荐新歌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。本周新歌真的是抢手如云，这一时段首先听到的是新歌1号林俊杰这首新歌《一定会》。 雨水阵风把伞吹毁，将你整个包围，即使你的发和背，倔强的嘴绝不能往下坠，只捂住耳朵防备，哭泣的响泪。你说有人伤痕累累，这里是被什么锁着门，假如连这样都气馁，轻易说后悔，心虚像个贼，雨从未放过了谁，闹够了没，世界好疲惫，是否还没，是否宏伟，暂时收好羽毛待飞，到时我一定会如期而至，陪你哪儿都无所谓，听说了没，看到了没，又终于听了，以为幸福了

时常想起穷途末路，有你陪我度过东奔和西走，一步仰望略显孤独，从始至终旅行安人的自我，就像坎坷的路不断被摧毁。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我的轮廓早已写满难过，还在演唱什么？这生活的残酷已大概如此，所有的言不由衷变得可笑，许久的